送我，亦曾送你那一些欢乐，早经败亡。曾被爱或曾被弃，我都深信终会能寻获真爱，可以赴托。遇上他，让他知我软弱，再不需漂泊，再让世上有关心和承诺。遇上他，日子怎会寂寞？难原谅的感觉，要是我常说过得不快乐，怎可使你错愕？如明日再偶遇，我常会话我过得很快乐。送我是全为你那一份执着，不可教养。能被爱是无限美，太多忆记心里延缠着，相爱只信直觉。遇上他，让他知我软弱，再不需漂泊，再让世上有关心和承诺。遇上他，日子怎会寂寞？难原谅的感觉，要是我常说过得不快乐。若睡着一早，天空再渐蒙，再有新的感觉。为何又甘愿青春继续挥霍？当眼泪开始重流落，遇上他，若他知我软弱，再不需漂泊，再让世上有关心和承诺。